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，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，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，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老爸。是有些唐突。 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？那所谓的以后还是朋友，如何去做？ 我的真心，我的真意。

your mouth, you're feeling the flow. You're never letting down, I'm feeling the vibe. Hustle to win, baby, never been seen. Making us two of a kind, set it on gear. Baby, got 10% feeling, no headache, get set to the grind. We got an empire mind, I'm catching show new life. Step it for real, 진실이 닿는 순간 느껴봐, 너 내가 마. Step it for real, give it up and come aside. Nothing but time, let's make a deal. 사석이 피어, 건강은 치어. 내 손을 잡으면 together for real. direction. Round and round I'm spinning. Just when I think I'm moving forward, I discover that I'm back at the beginning. When morning comes, I see the sunrise, and it reminds me every day is a new day. And if it takes a million more tries, I'll never give up. I know I will find a way. Though it's hard to see,

是最好灌溉，什么都不必介怀。拜，脱掉束缚活过来，什么都信手拈来。愉快，帅。 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，能不能在一起都没关系。

被喜欢或被讨厌，是谁原地画的圈，你从未存在里面。缺点用来呈现，每个优点的背面，像你鲜艳的标签。 自信，还好还有个曾经，二十五岁的风景有人唱给你听。未来的人得不到过去的好的微笑，一个人会太无聊，两个人又太寂寞，好像没什么烦恼，比现在还要更好，毕竟不是个小草，没花香没树高，宛若心上的不光是色，又发光发热，年轻的宛若心上的常被激化，朝气太蓬勃太炙热。未来的人得不到过去的好的微笑，一个人会太无聊，两个人又太寂寞，想没什么烦恼，比现在还要更好，毕竟不是个小草，没花香没树高，宛若心上

Let's go. Radio, radio, night. Oh, oh, oh. And many, many good times. Oh, oh, oh. 不愿被当宠物，宁愿变成怪物。Oh, oh, oh. So let's go. Party, party, all night.

天在你初冬夏天之间，穿越过工业区，穿越过梯田，相遇在漫长隧道的另一边。

我只想蓝蓝的蓝蓝的看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一时一时赖着你，我只想蓝蓝的蓝蓝的恋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蓝在这里 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活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九八二，许愿池。

夜不见星空，空心难比宿醉，独坐青山不语闲云，一去不回。梦想褪去年少的皮囊，支离破碎。 前行，不说回头。行歌在草长莺